啊，6785-667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老爸，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董酒好喝，醒酒快，董酒窖藏系列。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天下人的天下，江湖人的江湖。 话说天下，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 四海一统，三国六朝，和和分分的南北，起起落落的人生。 话说天下，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 盖棺百年后重说忠奸善恶，笔墨玄机里再谈是非曲直。 谈笑间闲说历史，不用替古人担忧。这里是话说天下，这里是话说天下。昨天咱们说了游龙戏凤这个词儿，最早就是一道菜名，得来的原因就是民间曾经流传过这么一段明朝秘闻，说是明武宗朱厚照微服私访到了梅龙镇，偶遇一位姑娘叫李凤儿。朱厚照沉迷于李凤儿的美貌，想尽方法赢得美人归，而李凤儿亲手为朱厚照做的一道私房菜就被朱厚照起名叫游龙戏凤了。这段秘闻不光老百姓爱听，就连京剧大师们也不会放过，把它经过改编唱成了经典传统剧目，名字也叫游龙戏凤。虽说这菜名的由来算是说完了，可是这故事并没有结束。朱厚照这段艳遇在民间被传得活灵活现，那到底这个李凤儿能和朱厚照双宿双飞吗？再有咱刚才也说了，这是一段秘闻，并没有史料依据，可这民间传得这么邪乎，朱厚照到底干没干过这么一档子事儿呢？卖酒姑娘巧遇皇上，佳肴美女福祸圣心，游龙戏凤上演大戏，真真假假难以辨清。且听阿龙话说天下，巧说游龙戏凤第三集。话说朱厚照亮出了自己的皇上身份，就把李凤儿给带走了。李凤儿年轻啊，从小长在镇子上边，不像大户人家的闺女，说话办事啊老是慢条斯理的，虽说规矩都懂，但是性格调皮，跟他在一块儿，朱厚照整天是乐个没完。那阵子这朱厚照和李凤儿真有点新婚燕尔的意思，朱厚照是怎么看李凤儿怎么满意，两个人形影不离。转眼间半个月过去了，这天朱厚照正在屋里喝茶呢，他那心腹江斌就找上门来了。江斌咱以前介绍过，朱厚照身边的红人，会察言观色，跟朱厚照肚子里边的蛔虫似的，好事没见他干过多少，可是帮着朱厚照搜罗美女，给朱厚照出主意享受的事儿，他可没少干。要说这些日子朱厚照有了新欢，整天跟李凤儿腻在一块儿，这对于江斌来说不是新闻，所以江斌能赶上这个节骨眼儿上门打扰皇上的雅兴，可见他确实有事儿了。怎么了？蒙古鞑靼闹事儿了，他这是来找朱厚照商量怎么办。朱厚照和江斌俩人在密室里聊了得有一个多时辰，李凤儿虽然不懂得这些国家政事，可从这气氛上也能感觉得出来，这件事情非同小可。就看江斌前脚刚走，朱厚照就把李凤儿叫了过来，这次朕要带兵去打仗了，所以只好委屈你，把你留在宣府，等我回来之后就立刻去接你。 您别看咱们一直说朱厚照好色，可那段时间朱厚照对李凤儿却是疼爱有加。朱厚照外出打仗了，李凤儿就在宣府天天等，天天盼。几个月过去了，李凤儿这才把朱厚照给盼回来，而且等着朱厚照的不光是李凤儿，还有李凤儿肚子里边的孩子。朱厚照高兴啊，回来之后大摆宴席，唱歌跳舞，反正所有能安排的节目全给安排上了，就为了博得李凤儿的开心。外带庆祝自己有了亲生骨肉了，怀胎十月，李凤儿倒是真争气，顺顺当当的给朱厚照生了一大胖小子。这么一来，一家三口其乐融融，朱厚照更不乐意回京城了，索性就跟着李凤儿在宣府住下来了。朱厚照这边倒是全家团圆了，可您说这皇宫里头还有一帮臣子，一堆妃子等着呢。就说你不喜欢在宫里常住，可怎么着您隔三差五的也得露露面吧。可按当时朱厚照那点心思啊，他就是一辈子不回皇宫都很有可能。这可把朝中大臣给急死了，那一封封奏折跟雪花似的就飞到了朱厚照手里。朱厚照呢，是你们爱写什么写什么，我就是不走。瞧见这种情况，李凤儿的心里头可有想法了。朱厚照要是一个普通男人，你住在哪儿干什么这都无所谓，可身边这位他不是一般人呢、他是当今皇上，对我倒是真疼爱，可如果就因为这个而耽误了国事，那我李凤儿可就成了千古罪人了。国家要是亡了，那这普天之下的老百姓怎么办呢？真到了那个时候，自己也没好日子过呀。这可不行。想到这儿，这李凤儿就像突然长大了似的，他特意找到朱厚照来说说自己的想法。要说这人呢也怪，这要是搁别人劝朱厚照，那就是说破大天也没用。可是有句话说得好啊，这天底下就是一物降一物。朱厚照听完李凤儿的想法，再看看这些大臣所写的奏折，嘿，愣是破天荒的听人劝了，打算回宫。朱厚照能这么痛快答应，李凤儿可没想到，原以为这天下可以太平了，朱厚照回去了，大臣可以放心了。可谁成想，朱厚照前脚刚答应，后脚又出问题了。这问题呀、不是出在朱厚照身上，而是出在了李凤儿身上。朱厚照、李凤儿，外带他们家那宝贝儿子，这一家三口总得团团圆圆吧。就说朱厚照答应回京，可总不能一个人回去。就在朱厚照吩咐下人替李凤儿收拾行李的时候，这李凤儿说了，京城的皇宫我是不去啊。李凤儿这态度可够让朱厚照意外的，他怎么想也想不明白，李凤儿为什么不跟他一块走。几次询问，朱厚照这才知道原因。原来啊，这李凤儿从小长在梅龙镇，父母死得早，一直就是哥哥拉扯他长大。虽说这日常的礼节他李凤儿都懂，可真要是让他去那个金碧辉煌的宫殿，他可受不了。再有就这李凤儿这脾气秉性，真要是去了皇宫，那就等于是鸟入樊笼啊，这辈子就别想再自由自在的生活了。所以这次朱厚照回去，李凤儿说什么都不去。而且这事儿说来也巧，当时正赶上寒冬腊月，李凤儿一没留神，这身子骨就被冻病了。朱厚照一看这个着急了，赶紧找来大夫给李凤儿看病，还说了，你要是不走啊，那我也不回去了。 几位大夫赶紧把脉看病，估计啊这也是天意，甭管药吃了多少，怎么呵护，李凤儿这个病不但没见好，反而是越来越重。眼瞧着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差，李凤儿心里也明白，看来呀，我是时日不多了，我得赶紧想个法子，哄哄朱厚照，让他赶紧回京，否则呀，真就没人能说动他了。这天晚上，李凤儿吃过药，临睡的时候特意把朱厚照叫到床边，皇上，臣妾身体已经好多了，不如咱们明日启程就回京吧，别让宫里边的大臣等急了，否则他们还得怪我耽误了国事。朱厚照哪知道李凤儿心里的算盘呢，一听李凤儿终于吐口答应了，当时还乐着，就吩咐下人去赶紧着手准备，转过天来咱们启程回京。这一路上李凤儿一直忍着，多难受他都不说，朱厚照但凡询问病情，他全都笑呵呵的说没事儿没事儿。直到他们走到居庸关，李凤儿这身子骨终于撑不住了，就看李凤儿是止不住的咳嗽，最后咔一声愣是咳出了一滩血。朱厚照当时都快急疯了，冲着身边下人就喊呐，大夫呢，快把大夫给我找来。这个时候老天爷也跟着变脸了，刚刚还是晴空万里，忽然之间就乌云密布，狂风呼啸。朱厚照赶紧下令到最近的驿站休息，给李凤儿治病，几位御医轮流查看。可等朱厚照询问的时候，谁也不敢言语，可不是吗，李凤儿本来就没好，再加上舟车劳顿一路的奔波，现在即便是有灵丹妙药，这李凤儿吃了也是无力回天了。对于自己的身体，李凤儿比谁都清楚，瞧着朱厚照一脸着急，李凤儿的眼泪刷就下来了。皇上啊，臣妾命薄，恐怕不能再侍奉皇上了，臣妾只有一个要求，就是您啊速速回京处理国事，万万不可因为臣妾耽误了国事啊。这话朱厚照根本听不下去了，冲着李凤儿就喊呐，朕宁愿不要天下，也不要你离开我呀。李凤儿听完欣慰地点了点头，紧跟着眉头一紧，一阵咳嗽之后撒手人寰了。朱厚照长了这么大没这么伤心过，人死不能复生，这个道理他倒是明白，一通悲伤之后就命人以皇妃的礼仪把李凤儿葬在了居庸关的山上。据说现如今这居庸关西边还有一块墓地，被当地人称为白冢，说这个就是李凤儿的墓地。相传当年朱厚照下葬李凤儿的时候是用黄土埋葬的，可谁成想一夜过后这黄土突然变白了，说是李凤儿在天有灵，他拒绝了皇上的封赏。秘闻讲到这儿算是彻底结束了，不过也许您和我一样，在这意犹未尽的时候啊，脑子里边多了好多问号，这秘闻的真实程度到底有多少呢？他李凤儿是否真有其人呢？天下之大，无奇不有，阿龙和您话说天下。对于这些问题，我们也是查证了一些资料。头一个虚假成分就是历史上的朱厚照压根没儿子，如果李凤儿真给他生了儿子，他犯得上让弟弟当皇上吗？除此之外，另外一个疑团就是想当初这李凤儿和哥哥李龙开设的这家酒馆是否存在呢？我们带着这个问号在山西大同的旅游志上找了一溜够，发现在大同县城里有这么一家历史悠久的老店，名叫凤林阁，据说明代的时候就已经名扬天下了。后来慈禧太后带着光绪西逃路过大同的时候， 还特意派李莲英到这凤林阁里点过菜，而且点着名的要是他的招牌菜百花烧麦。明代就出名，也有百花烧麦，这两样难道是巧合，还是说这家凤林阁就是咱们要找的小酒店呢？为了查证这个疑虑，关于凤林阁所有的信息我们都查证了一遍。从一个特别不起眼的资料里，我们瞧见这么一句话，说是凤林阁原名九圣阁，公元1518年武宗皇帝巡边曾在这里下榻。公元1518年，也就是正德13年，跟刚才咱们所说的偶遇李凤儿的年代不一样啊，那是正德2年发生的事情。那到底这个朱厚照都曾经在什么时候到过大同呢？接着查吧。不过要查一个皇上可比查一个酒馆容易多了，既然是明朝皇上，那就看明史吧，倒真没费劲，没翻多久就瞧见记录了，说这朱厚照曾经在正德12年、正德13年两次到过大同去巡边。要依照朱厚照这性格，去了大同来一次游龙戏凤也不足为奇。不过就光凭这几条信息就说这条秘闻的真实性较大，看来啊还是不够，一来这年份没对上，二来对于李凤儿的真实身份也没有查明，到底有没有这个人还都单说着呢。天下之大无奇不有，阿龙和您话说天下。疑团越来越多，索性换换重点。既然有关皇上的事儿，史书上都有详细记载，那李凤儿跟朱厚照如此情深，肯定也会记录下一些内容。不过我们找来找去，在这《明实录》里，李凤儿我们没有发现，却意外地发现了另外一个姑娘，而且据一些专家推测，李凤儿的原型其实就是她。谁呢？她就是被朱厚照安置在太液池藤沼殿里的刘娘娘。正德14年的时候，宁王叛乱，朱厚照呢不着急怎么平叛，却拿这个当借口，说要南下亲征。您说他这是亲征吗？这就是玩去了。起初这一路上都挺好，充其量就是朱厚照贪玩，瞧瞧美景啊，找几个美女啊。可等走到山东临清的时候，随行的大臣可就慌了，怎么了？这皇上失踪了，而且一丢就是一个月，任凭怎么找就是找不着，这可真新鲜了，一个大活人他能上哪儿去呀？原来啊，朱厚照自己一个人悄没声的回京城了。那位说了，他干嘛回京城去呀？就是为了这位刘娘娘。这刘娘娘得宠啊，那会儿朱厚照都不知道怎么爱好了，那是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上怕摔了。这次南巡本来朱厚照打算带着刘娘娘一块儿来，谁成想临走的时候这刘娘娘病了，朱厚照没辙呀，就跟这刘娘娘说了，要不这么着，我先走，等你这病啊差不多好了，我派人过来接你。刘娘娘一听也成，就随手啊由打头上拔下一根发簪来递给朱厚照，说这个簪子就作为信物吧，你派人来接我的时候就以这个信物相认，不拿这个我可不走。就这样俩人约定好了，朱厚照就出门了。要说这事儿啊就这么寸，朱厚照一行人刚过卢沟桥，过河的时候一不留神，这簪子由打兜里边就溜出来了。您想想，一个簪子掉到河里了，那能找得着吗？朱厚照起初也没在意，心说我这刘娘娘不至于这么死心眼儿，没簪子还不走吗？就没把这事儿啊放在心上。等到了山东临清的时候，朱厚照估摸着刘娘娘的病情也快好了，就派人去把娘娘接来。结果这刘娘娘还真就这么死心眼儿，不见簪子就是不走。这么着这朱厚照实在没辙了，只好亲自回京城接人去。您想想，那个年月没汽车没飞机， 光是骑马要不走着，这一个来回可不得一个月吗？由此看来，这花心皇上这辈子还真有动真情的时候。要说这刘娘娘的出现，据说也挺有戏剧性的。史书上曾经记载说，这刘娘娘本是大同代王府上的一名歌妓，朱厚照那会儿假扮成低级军官，没事就去这王府的教坊，也就是歌舞表演班溜达，这么着就看上了这位刘姑娘。一个低级军官谁会在意呀？所以没人把她认出来，只有这位刘姑娘慧眼识英，觉得这个人不平常，两个人一来二去的就产生了感情。直到最后朱厚照亮出了自己真龙天子的身份，这段爱情才算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刘姑娘从此变成了刘娘娘。照这样看来，无论是戏曲里的游龙戏凤，还是梅龙镇的秘闻，这都是没有史证可查的。这个秘闻能说得如此活灵活现，看来这真实的版本八成是依照朱厚照和这刘娘娘的爱情而来的。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 北京文艺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87.6。 古代的、现代的、中国的、外国的，奸臣、皇后、特务、太监，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北京文艺广播，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哎，一天一个故事，您可别错过了。